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 我这个人呢很好面子，有时候做了一些决定就会担心别人会不会笑我。我朋友说别太理会别人背后怎么说你，因为那些比你强的人根本懒得提起你，而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。

这个季节应该尽量的跟好朋友们见见面，聊聊天，互相问候，分享新的一年的规划。这是一个给予彼此力量的日子，让双方都更好的过下去。有一天做梦醒了，开始无缘无故的流眼泪，好像做梦的时候身体里偷偷住进来另外一个人。他的悲伤我不曾理解，每个几天我们可能都会很矫情的闷闷不乐，无从言欢，沉默不语，然后在一个四下无人的街道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其实有很多难受是哭不出来眼泪的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